制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我们是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这里是微微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那今天是一个周六，今天早上的天气其实已经开始转凉了。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不是一场雨？ 什么时候下秋雨了？ 前几天不是在下雨吗？ 你这个俗话延后了好几天是吗？大家还在想，哎，什么时候来秋雨了？ 你不觉得吗？北京其实在这种时候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 是的。 觉得秋天来了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位正在长膘的小姐。 你才长膘呢。要贴秋膘嘛。这才是真正的俗话。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其实不用特别介意稍微长胖一两斤。我觉得既然这个有这种俗话的话，这种俗话其实都是特别特别有道理的，对不对？ 这个有道理的就是说长起来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的， 对对。 今天在节目的中间呢，也会跟大家介绍长秋膘的方式。也希望大家一起可以长起来。 这么残忍的一条新闻吗？ 不是新闻， 我昨天 就纯粹是一个生活的妙招。 不知道大家谁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我昨天去看克里斯托夫诺兰导演的新片 敦刻尔克 了。你看了吗？ 我没有看呢。 你真的一定要去看，非常好看。就是诺兰真的是一如既往的有着一种他自己的叙事的手法。我们在节目当中再和大家介绍吧。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欢迎回来，在这样欢快的节奏当中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我觉得咱们这个伴奏实在是有点太欢快了，你知道吗？感觉咱俩说话必须得有那个 flow 才行，你知道吗？ 要要要要要 微笑才可以，对不对？ 早上真的什么新闻好，我来告诉大家。在国外呢，一个非常非常权威的门户的一个搜索的网站啊，不是门户，是搜索的网站，那是分享了在今年统计出来的一年当中，就是从去年的这个时候到今年，最受欢迎、点击率最高的十个 how to 的问题，就是怎么弄的问题。 弄什么？ 就是弄啥嘞？就是怎么弄？就是比如 how to， 比如说我们你怎么样才能减肥？ 明白了，啥嘞？收到。 怎么样才能变美？对吧？都是你不需要关心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还是有的人会想问说，我怎么样去做呢？对不对？ 所以说，也就是说，大家最关心怎么做的问题，在各种搜索引擎上面是。 没错，所以说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了 哪十个怎么做。 那第一个怎么做，就是搜索的最多的，你猜一下是什么？ 怎么变瘦？怎么找到男朋友？ 不是哎。 怎么变瘦？ 我看看你猜的在不在这十个里面啊？我就是扩大一点嘛。前十名没有。哦，有，第四名，第四名如何减肥？这是第四名。 如何减肥是可以的，是吧？还有怎么什么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呢？因为我的人生是不是真的不太关心方法论的问题？ 哎，我觉得你需要很多，就是需要如何去做呀？很多， 比如， 就是如何？你这只脚是放在我的椅子上，是要准备做什么？ 就是做好准备啊。 OK，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 有益的飞毛腿。 第一条，如何打领带成为了今年度最多搜索的一个问题。 真的假的？ 真的。 就看来大家真的很不会打领带，是什么？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而且打领带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吧，我觉得。 这是国外的一个搜索的引擎，对吗？ 对对对，国外就是最权威的，就是用的最多的那个搜索引擎嘛。 特别好奇，在这个国内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妈妈们至少是很会打领带的，可是妈妈也不是上网搜索的主要人群，一般可能是年轻人，刚刚入职场的年轻男生，或者是有男朋友的年轻女孩，想给男朋友或者老公打领带，但是大家都不会。 那我想问一下，你妈妈们是怎么学会打领带的呢？ 姥姥传的。这是一种祖传的手艺。 姥姥传你都能 到目前为止我妈还没有传给我。我妈说是传给懂事的孩子。 所以你老公就要默默的在网上自己搜如何打领带啊。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有那么爱打领带了。就除非是极其正式的场合，否则大家是可以接受衬衣就作为正装的一个选择的搭配的，对吧？ 你知道前两天我陪我一个朋友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呢，我就想着说，既然是参加一个饭局嘛，就稍微的装扮一下，然后我就穿了一件黑就紫色的衬衣，然后呢，我把它掖进裤子里穿，然后穿了皮鞋，然后我那个朋友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那么认真了，他说因为就是这种饭局你穿得太正是会给大家压力。 是呀， 所以就不需要打领带了呀。现在 不需要打领带，打领带的话大家会以为你是就是某个特定类型的工种， 销售人员是吗？ 销售人员啊，或者是中介行业。是认真的。我看到了，来了个新朋友哈， Lucas 说了，哇塞，以前都是这个开车听，第一次看直播，原来山山水水是这个样子的，欢迎你， 欢迎你，没有让你失望吧？任何看到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都会被我们的美貌所吸引。 对的对的，你要看我今天还是素颜呢。但是 Lucas 提醒咱们，我们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吧。 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分别是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是的，下面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 OK， 那我快速的往下过一过这条新闻啊，是在国外的一个权威网站公布的十大热门的如何怎么怎么样的问题，排名第二名的是如何亲吻，排名第三名的是如何怀孕，第四名。 第二名和第三名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联系。 对，但是他们都没有压过第一名如何打领带。 对。 看来还是这种生活当中的细节就能够征服大家。 第四名如何减肥，第五名如何画画，第六名如何赚钱，第七名如何做煎饼、 嗯、 他讲的煎饼应该是 pancake 之类的那种 的、 嗯、啊。然后第七名第八名如何写一封求职信，第九名如何去做法国吐司，第十名如何减掉腹部的脂肪。 嗯嗯，也就是说跟吃有关，然后跟生活细节有关， 对， 跟男女关系有关， 没错、 是这个意思吧、嗯，好吧，也要提醒大家了，如果大家喜欢这里是微微一笑提供给大家的各种各样的早间资讯的话呢，可以关注刚才水水说的各种方式。另外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励志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励志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希望大家踊跃的参与和报名吧。 没错，那简而言之就是抢我们工作的机会来了。 嗯， 只要你是喜欢播音主持、喜欢电台工作的年轻人，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加入到我们年轻的队伍当中。 或者是你会这个 hip hop， 或者是你会喊麦，都欢迎你赶紧加入我们了，好不好？ 嗯，对， 我是招另外一批人。领导会说， 我觉得。如果是你当这个比赛的评委的话，这个台就炸掉了。 我觉得领导会把我杀了，说报名的时候怎么出来就是各种嘻哈界的人士。原来是我在节目里一号召的是吗？ 就以后每一次就打开这个早上七点半的微微一笑，大家就是嘿呦嘿呦，这个 morning 过得好不好？ 早餐有没有吃饱？ 不错哦。 也没有关系，因为山山水水跟你爆料。为什么要港台腔啊？这个 flow 是不是还不错啊？原来是抒情的电乐啊。 我就是怕整个的气氛太热烈，你知道吗？然后我们俩的节奏会 hold 不住，所以说呢，我把电乐就调成了是一首快一点，一首慢一点，一首快一点，一首慢一点。然后在这样的抒情的音乐当中呢，我准备进入到的是微信推出了老人或者是敬老版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广告以及相应的功能的介绍。 嗯。 那在昨天呢，微信是发布了一则针对中老年人推出的微信使用小助手的小程序。 嗯， 那按照这样的程序呢，年迈的父母可以去试着使用微信。那微信官方的公众号呢，也是写了一篇叫做《微信尽孝指南》的这样的一篇文章。 嗯 嗯，那其实实际上微信对于年轻人来说，当然是已经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常态了。不会用微信，就等于是没有身份证。然后没有电话的感觉，对不对？ 没有社交通行证吧，也算是、啊 嗯、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现在呢，其实实际上有很多的中老年人也开始慢慢意识到，如果他们不使用微信的话，和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和这个社会的年轻人的节奏会离得越来越远。 嗯， 所以说微信在推出这样的一个尽孝指南的时候还出了一段 freestyle 的视频。 哇，好喜欢， 我有去看这个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很有意思，就是一群大爷大妈然后在那边 freestyle， 然后讲的都是、类似于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再不用微信，你就离我太远了。所以说呢，大家都开始使用微信。 是个温情版本的视频是吗？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前几天我收到了我奶奶的微信的好友申请。我奶奶哦，我奶奶85岁了。 嗯， 然后我收到他的微信的那个 鸡皮疙瘩肯定又起了一身 啊。我还好了，我收到我要讲的料是在后面。 嗯， 然后昨天我就看到我奶奶终于给我发语音了，你知道吗？ 为友谊干杯。不是吗？ 我奶奶终于给我发了两条语音了。 嗯， 然后我点开来什么都没有。我就给他发了一个文字，我说奶奶你按住键的时候要说话。 嗯， 你不说话我什么都听不到。 嗯， 然后我奶奶向我推荐了一个好友。 嗯， 那个好友叫做微信。What happened？ 好可爱。 我就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估计我奶奶可能是 乱点了吧。 嗯，不是乱点吧，她可能是群发，可能想就是给她所有的好朋友推荐微信之类的。但我就在想，这个逻辑也不成立啊。 我明白了，这是在打的一个公众的这个温情牌。 嗯， 给所有的用户推荐一个叫做奶奶的好友。然后再让奶奶给大家推荐微信。是不是套路太深了？ 不是，我跟你说， 那是你奶奶本人是吗？有头像的是吗？ 那是我奶奶的大名，我奶奶的学名。我看到这个学名的时候还反应了一下，我说 这是 这个人，哎，这个名字好熟啊，怎么很像我奶奶？后来一点头像发现是我奶奶。 关键是你奶奶竟然会换头像，应该是家里人帮她换的，是吧？ 对对对对，她刚开始用微信的时候我就发过去嘛，然后是我爸跟我说的，我爸说你来开始用微信喽， 有 然后我就说，我说天哪，我说奶奶都开始用微信了吗？好潮啊！然后我奶奶就用她特别洪亮的声音说，再不用微信都要被你们抛弃了，所以我决定要用微信了。 那一瞬间会有点小小的就是扎心吧，就会觉得哎，人家哪有抛弃你啊，呀没有要抛弃你了，乖，这种感觉对不对？我觉得好像老人很需要哄，就跟小孩一样。 我不是说过了吗？70岁的老人是小学，80岁的老人是幼儿园，90岁的老人当婴儿。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教家里的老人一些咱们现代的我们常用的一些工具和手段哈，让他们更加融入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老人也会很开心。 其实最关键的是教会他们发红包，这个很关键。 什么孩子？什么孩子？为什么？ 因为就是 奶奶的人都80多了，你就不能让人家亲近点吗？ 但是奶奶80多的时候，她才会想着说，你生日要给你发个红包，过年给你发个红包，中秋给你发个红包啊。因为奶奶就是很喜欢发红包啊。 不应该是过年中秋她生日的时候，咱们孝敬她吗？ 是啊，我们就买东西啊，对吧？ 不对。这个什么，我觉得都这么大了，咱们都工作了，奶奶就不需要发任何红包了，对我来说。 哦，不是，我们家奶奶就是外公外婆奶奶都很喜欢发红包，就是小辈的都要发红包的。 好的，我看到你成为爷爷的那一天。 我跟你说，所有的爷爷都是从孙子做起的，所有的爷爷都是从孙子做起。 那你做孙子的时候抓紧时间享受这种福利吧。 我再抓紧时间呢。这不是把他们就框到微信来 了。你爸爸说，岁岁哦，来了，开始用微信了。夸的叫他发红包。是吗？ OK， 下一条消息。最近呢，其实吴亦凡是入住了一个怎么 了？没事，我看到 Lucas 说，看这个屏幕的字条，到底谁是珊珊，谁是水水？ 我是珊珊了。 瞎胡说，我是珊珊。的确啊，稍等一下，我们改一下。今天早上我们俩的位置有时候会乱坐，有的时候珊珊水水，然后会这个字条有些相反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样，珊珊水水是一家人。 就无论是珊珊水水还是水水珊珊，你都要点个赞。 是的， 好好， 请大家点击关注，因为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 行 不行？ 行不行嘞？ 行。 OK， 吴亦凡是入驻了一个网络平台，担任叫做首席非凡体验官。从这样一条新闻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明星是各种各样的官当的是不亦乐乎，但没有一个官真的有实质性的作用，多半都是广告。比如说之前赵丽颖担任了一个网络视频网站的叫做首席会员推荐官。然后呢，周杰伦担任了某网购的一个平台的叫做首席惊喜官。比如说 TFBOYS 担任了，比如说他担任是首席创意官。然后呢，比如说Angelababy 担任的呢是产品经理，何炅担任的是首席内容官。我们看到范冰冰担任的是 首 席体验官。范冰冰担任的是她是在9月份出任了花椒直播的首席体验。所以说这样的明星呢，各种各样的官也是逼着写文案的同学们各种各样的起新的名字啊，也不知道这些真的是有什么用，但是 一定有用的， 肯定是。这个什么无利不起早， 是的， 没有收获不会花钱。 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明星和各种平台合作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样吧，水水，以后在咱们节目当中啊，经常出现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或者是跟咱俩聊得特别来的，咱就封一个官，好不好？ 好，你现在发现了谁要封个官吗？ 没有，现在大家都还没起，可能因为早上就是周六的早上吧，我觉得可能8:30之后起床的朋友会更多一些。 OK， 因为周六的早上现在只有 Lucas 一个人来了。Lucas 首席早起官。是不是乱封？ 你确定吗？ 可能他得连续早起3天以上才能封为首席早起官，对不对？ 对对对对。OK， 下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组比较影视的快讯啊。首先要进入到的是飞跃疯人院这样的一个就是电影，它将要出电视剧的版本了。 是的。 那其实实际上之前飞跃疯人院一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电影，描述的是一群并不是真正疯的人，然后在疯人院里，或者说你可以讲他们是疯狂的，然后呢他们一起其实实际上通过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然后现在呢要出电视剧的版本，也是让大家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然后紧接着 Lady Gaga 的纪录片叫做 Gaga 5'2" 将于9月22号在全球同步的上线。那这一部纪录片呢是用8个月的贴身的跟访 Lady Gaga， 展露了她最真实的一面，包括她去录很多的歌曲的过程。那 Netflix 刚刚推出的首支预告呢，也是通过短短的几个瞬间，你可以看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 Lady Gaga。 我还是蛮期待的。这个我觉得好像就是 Lady Gaga 给大家的这个形象比较的固定一点，特立独行的那种风格。但是如果是纪录片的话，会看到很多背后的不一样的性格和细节。 对， 会有这个好奇心想去看一下。 你看了 Lady Gaga 今年在 Super Bowl 上的那个表演吗？ 没有。怎么样？ 很棒。 那好，复制一下。 就是我这样吧，我跟你说吧，是这样的，就是他先是在、那个、 是这样的，对不对？ 我跟你说，比这个还夸张。是他先是在体育馆的那个顶棚上的一个小舞台上唱，然后第一首歌唱完以后，他直接从那个上面跳下来， 自己本人跳吗？ 自己本人跳，然后 多高啊？ 我觉得起码有个80到100米吧。然后他身上吊着威亚， 威亚是吧？ 他身上吊着威亚，然后你看到的他就是哗一下这样跳下来，然后他整个人就从上面就一直降，然后降到底层。 是蹦极的那种，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他刚开始应该是那个有一点点自由落体的感觉，但威亚马上把他就是控制住嘛。 明白。 但他刚跳下去的时候，不可能说威亚。因为他如果刚开始威亚就这样 是降下来的，还是跳下来的感觉？ 跳下来的感觉， 就是视觉的效果看起来是猛地跳下来的。 对，就镜头是这样，然后他就猛地哗这样就跳下去了。 哇，好酷哦！ 超级酷，而且他整个就是乾坤大挪移，你知道吗？就一下从舞台的这边到这边，然后全都要靠威亚，然后在空中翻腾的那种，在空中还要有几个 很危险呢， 在空中还有几个后空翻。最关键的是，你知道吗，吴珊珊？他还要唱歌哎。 边翻边唱吗？ 有几个就是都是边翻边唱的 啊。 是不是 我觉得他好拼哦， 所以他的纪录片才会这么的引起大家的注意嘛。 是的， 对不对？ 是的，看看到底是怎么完成这些表演的，背后的故事和准备过程是什么样子的，是吧？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一直在想象这个画面，就是跟大圣唱歌差不多，是吗？ 差不多。 丢丢丢丢丢丢，然后到舞台那边了。 对。 然后边走还要边唱啊，妹子哪里跑？ 对。 就整个过程，然后换成 Gaga 的这个人，然后换成他的歌曲。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他还有慢歌，而且他的慢歌是他的几首快歌之后，然后去诠释的一首，就是 One Million Reasons， 就是我很喜欢那首歌。 我知道，对，来吧，我就知道，我不用问，我眼神看着你。 OK，OK，OK。 One Million Reasons 里面那首歌词有一句歌词特别特别的好，是什么来着？大概就是我有100万个理由可以离开，但是 我只需要一个理由，留下来。 来，原版长什么样子？ 就是You are giving me 1 million reasons to quit the show， 然后 I got 100 million reasons to walk away， but I just need one good one to stay。 就是我有100万个理由可以离开，可以走开，但是我仅仅只需要一个好的理由，我就可以留下来。但是我们最后的人生不就是最后甚至发现那一个好的理由都没有吗？所以他在弹钢琴唱这首歌的时候，全场也是有一个合唱。 好的，我看到了 Lucas 刚才特别特别的不客气，不是封他为微笑首席早起官吗？然后他说了谢谢，收下了。好，你是首席早起官了，刚才 Josephine 送了咱们掌声，谢 谢 谢 谢谢谢。 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呢，也欢迎点击关注了哈。那另外我看到其实行云流水啊，孤独终旅行啊，都已经起床了，他们有点进来看一看。但是他们没有冒泡。你们快说话啊。好吧，这里是微微笑早间的一个节目了。那这样吧，接下来在今天第一时段呢，我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消息好了。 好， 因为我觉得咱们走的这个路哈，都是四平八稳的。有一首歌甚至叫做走四方， 让路迢迢水长长，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以前有的时候去那个游乐园玩的时候，就会想，就那种长的在水里的 就波浪的，你会滑滑梯滑下去，周边就有好多好多水打你的，那个叫什么项目啊？ 滑梯？ 不叫滑梯，不叫滑梯，激流勇进。 OK OK， 嗯， 我就会觉得好有趣哦， 嗯。 然后在有的时候，比如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开车那个路稍微颠簸一点儿。就只要不颠簸到你的生理比较不舒服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好好玩哦。 嗯，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次下雨，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开车的时候感受到很多漂移的感觉。 对。 然后在直播间里还有一个朋友说跟我感觉一样，好像是 water 淡蓝色，说、今天开车的时候感觉很漂移。然后再次提醒大家，雨天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哈。 嗯。 但是为什么说这么多铺垫这么多呢？是因为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条路，是重庆出现的一条公路。这个公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图片。这个图片一看出来，你就会知道，哇，这条路实在是太吓人了，嗯，因为呢，它是一个波浪型的公路， 但是这个看起来好危险呐、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真的危险、所以在直播间里，如果有重庆的朋友们，可以出来告诉我们这条路呢，到底是什么情况，有没有走过，真正走起来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在新闻上看到的，只有司机说，哎呦，看。腾空感很刺激， 超刺激， 超刺激，是不是？嗯，这是在重庆巴南界时，出现的一个波浪形的公路。路过的司机呢，称有这个腾空的感觉。据了解，这条波浪形状的公路呢，全长是300米左右，是当地的开发商修建的。因为旁边的商业楼呢，共有4层，为了方便每一层楼的商家能够将车开到门口，所以在当初规划的时候，就设计了这段波浪形状的公路，方便经营用户的这个平时的出行的需求。 嗯，其实这个看起来会有点像旧金山的一些路，因为旧金山它的那个就是市区不是就在一座山上吗、所以旧金山就总是一个斜坡斜坡斜坡一样的城市。我还蛮喜欢那个城市的。就是它的房子永远是它的地基永远要就是建出一块来，因为它的那个路是斜的。所以就是在旧金山开车非常需要半坡起步。基本上所有的地方都在半坡起步。 就不能用手动，就是自动挡吗？ 我就说就是无所谓嘛、但它的客观上来说它都是坡、所以你每次起步的时候其实都是半坡的一个状态。 挺吓人的，就不能停车的时候挂 D 档了啊，因为你得一直踩着是吗？还得拉手刹。 对于一个不太会开车的人来说呢也无所谓、对不对？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带给大家的好奇头条号的内容。我们一首少年送给大家，一会儿来翻滚朋友圈。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清风掠过的春天，掠过了城市，掠过村庄，掠过我们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未来。 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还飞扬在春天里，飞过了城市，飞过村庄，来自我。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翻滚吧朋友圈，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和水水是隔了2天之后才首先给大家见面的，我是非常想知道大家是否想我们了的珊珊和水水。 没错，大家是不是想我们的了呢？那今天是一个周六， 想我们的了， 想我们了呢。最近真是啊，不行，昨天就前几天有一个人看到我，他说你说话的港台腔好重，我说 是 真的吗？ 立刻正经了起来，是吗？ 必须要认真的说普通话，好不好？ 好的。 我们其实语音还是算比较规范的，对不对？ 对的。不要再互相安慰了，好吗？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首先第一个要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是什么呢？ 是这么一条非常有趣的这个新闻哈，因为今天是9月9号了，大家知道吗？ 9月9号， 抢答正确。但是你有没有想过，2017年已经过了多少天了？ 2017年已经过了9月9号，然后9+31+31+30+30+30+30+31+28+31。OK， 就这么多天， 然后还剩多少没有过呢？ 那就是21+31+30+30+31。 这么快就数完了，不管怎么样呢，今天是 100天， 差不多是想跟大家分享这 个事情 吧。我不知道， 好，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数，我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了。然后有的时候你会想，2017年刚开始的时候，还开始在那儿立 flag， 然后要今年要干什么？ 没有立过 flag， 没有， 怎么可能立过 flag 呢？ 就是你是这样的情况是吧？ 2017年1月1号立的 flag。就是那天的 flag， 它和未来是没有什么关系。 2017年1月初的时候立的 flag， 然后1月份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努力，然后到6月的时候想我要加把劲儿，9月的时候就开始否定自己立过 flag 这件事情，对吧？ 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太否定了，就是没有， 就是忘记了，什么彻底的忘记。因为我觉得好的，我看到了一个日历，特别特别能够让人产生这种紧迫感。我也不知道这种日历是好还是不好，挂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曾经错过的那些日子，到底应不应该特别残忍的摆在你面前呢？大家可以看到，好，现在在图片上这个展示的这个日历是可以一片一片的撕下来的这种小日历。然后你如果看全景的话，更能够知道这个日历具体是长什么样子的。这个日历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挂历，除了日期以外呢，每一块方格上面还标有周日处，还有这个到年底的倒计时。它是一个大的长方形，然后可能会把每一天的那个它的方块数，就是每一年的这个天数，然后过了一天你就会撕取一块，等到9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长方形的日历呢，可能只剩下了2条、3条这样。 我觉得最残忍的，你应该要配一个深色的一个背景墙。你知道吗？就刚买到家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长方形，然后越撕越少，越撕越少，然后撕到 九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今年已经快要没有了。四到十二月最后几天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年都不见了。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看见和看不见之间造成的一种损失感，有没有？ 因为这个日历其实的确是在提醒你到底虚度了多少光阴，我觉得看起来压力会很大。但是对于有的时候又会特别需要这样的日历来提醒你。如果你说背后是这个背景墙可以提醒你更多的这方面的意味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弄一个很漂亮的墙，然后弄一个跟这个日历等大的斑驳墙面，然后 那我就很希望时光过去，因为这样的话那个画就越来越完整了。 斑驳墙面露出来吗？不是那幅画，就你可以弄一个非常完整的墙。 OK， 但是跟日历的背后完全重合的是个斑驳的墙面。 OK， 比如说没有打腻子的那种。 OK， 然后你撕下来的那一半， 为什么要这样吓自己？为什么？ 逼自己啊！ 时间的流逝已经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恐惧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吓自己呢？因为我们立的 flag 从来都记不住。 对，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有这么一个日历的话，你们会不会买挂在家里呢？ 我会啦，多少钱呢？关键是， 其实我觉得咱每次分享这种东西，好像价钱都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它这个国外的物价水平和咱们也不是一样的嘛。 那你就大胆的说出来， 它是17.5欧元。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 OK 的， 是吧？但是我的意思是还是没法比较，因为咱们不知道每个国家的那个物价水平和咱们人民币是什么样的对等关系。但是肯定不是很贵，它是一个日用品的这种风格，只是有自己特殊的设计。 某宝的同款，赶紧的， 赶紧的是吗？你需要这样的日历吗？ 我需要。我觉得你今天就是分享这个日历，让我觉得很需要。哦，对，上次雅欣过来的时候，我有跟她说，我说今年我会要两份单向历，然后送你一份。 谢谢。 你就不用自己买了。 好的。我要红色和黑色各一份。 那我给你买黑色，你自己去买红色吧。 你到底不是说雅欣送一本，然后 我说我买两本，我一本你一本啊。 你的就是我的。怎么这么没有集体主义精神？谢谢花椒用户0814190373关注了主播开心。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哈，这里是活力调频 FM98.2。如果大家早上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陪大家聊天。 没错，其实你知道吗？就不管是闹钟还是日历，任何与时间有关的创意我都非常的喜欢。因为其实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醒你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但是你还是会忍不住在想说你的时间是怎么样被浪费，然后你的青春又是怎么样被荒废的。 啦 啦啦，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你就老啦 老啦， 还不害怕？ 害怕。 青春不在啦。乱七八糟的。 OK， 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日历能够提醒大家你的年华正在慢慢的过去。 希望大家可以珍惜每一天的好时光，微微一笑会一直陪伴大家的。 没错， 来吧，现在是秋天了对不对？待会儿呢会告诉大家这个吃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吃秋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吃饭的吃，秋天的秋。 OK，吃秋 可能就是讲的一些秋天的一种饮食的习惯，还有里面的一些含义吧。因为就是在老北京人的这个饮食习惯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年四季到底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都是特别有讲究的。 当然了，当然有讲究了， 对吧？所以说秋天讲吃什么就是吃秋嘛。 对啊， 告诉大家如何吃秋。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讲究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说春天就叫做吃春，然后夏天呢叫做吃夏，然后冬天呢叫做吃冬。 吃你。这必须让我确认一下，到底吃秋是不是一个专业术语啊？ OK， 那 吃秋的确是一个专业术语了，是老北京人在入秋之后有吃秋的习俗。民间也是有立秋炖大肉的一个俗语。 那五岁的小朋友要提问了，珊珊老师。 五岁小朋友在哪里？好的，没来，对不对？ 七岁的小朋友代替他提问。 好的，水水同学，你说。 那请问一下，立秋要不要吃饺子呢？ 不用吃饺子，我是不是跟你传达过无论什么节气都要吃饺子的这种观点？看你自己吧，好吧，你想吃饺子就吃饺子。 没有，因为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特别是我，就基本上就是你知道吗，我们一般来说是九月份来北京读书，就比如我们来北方读书的是九月份，然后呢九月份还没有缓过神来就要冬至了，对不对？ 是的。 然后冬至了就要吃饺子，腊八了要吃饺子，就基本上什么节都在吃饺子。OK， 北方人。 就是饺子是一件很好吃的东西嘛，对我们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好的意义的。 OK， 今天就好像是哪个节气吃了饺子之后，冬天可以不掉耳朵了， 对 对吧、 嗯？ 然后我觉得吃秋这个习俗，我今天听到 特别好， 特别有趣，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吃秋这种习俗吗？ 因为 之前，但你说，你猜，大着胆子猜。 因为之前就是大家的，就是到了秋天以后， 真的是特别会复制答案，你知道？我之前只说了三个字，因为之前你就还就是顺坡往上爬。 我跟你说，十分的题已经得了一分了嘛，因为前四个字是 对 的呀， 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之前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已经没有食欲，然后要保持身材，然后好不容易到了秋天以后，可以多穿一点衣服，然后身材也没有这么暴露了，所以说大家就可以疯狂的吃秋。 哎，我觉得你的思路很正确。十分你可以得七分至少， 真的吗？ 因为真的是和夏天对比的，开不开心？ 开心、 因为夏天的时候，之前大家是把夏季称为恶季的，可能跟之前的夏老虎有关系。然后在以前的时候，夏季比较容易生病，然后会出现各种各样不适的症状，人体日渐消瘦，所以有一句古话叫做这个一夏无病三分虚，所以古人把这些症状呢称为苦夏。到了秋天一切就好了、 okay. 老北京呢还有秋季补得好冬天病不着这样的俗语，就各种各样的缘故，所以说老北京传承着吃秋进补的习俗啊。所以今天呢教大家怎么吃秋吧， 来吧来吧来吧，这个环节赶紧弄起来。 小夏哥哥来了，说早上好，美女帅哥早上好呀。 早上好。这是一个周六的早上，那要到告诉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大家一定要去关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账号，那就是982魔力工厂，我们在每周的每一天都会推送非常精彩的文章给大家看。 是的，也希望呢大家可以真的关注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哈。我会在公众账号上定期会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邀请大家参与到982这个组织的线下活动当中来。我看到一见清新也来了，一见清新他说过年了吃年都是幼稚的小朋友。复读中旅行说，哎，时间过得好快呀，真的是有感触，一转眼就真的9月9号了 啊。你不要再说了， 9、10、11、12就马上就要到最后一个季度了。哎， 真的。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每到就是你知道好像在很多就是行业都会有一个金九银十的说法， 当然了螃蟹行业尤其有这个说法，是不是啊？ 好像楼市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销售行业都会有说到， 是的， 就是金九银十这样一个说法。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转眼我回北京都一年了。 对的，我看到程程关注了主播，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是新朋友嘛，所以说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因为程程这个名字听起来特别特别的阳光，一个橙色， 而且特别好 吃，好的心情，对不对？所以说呢，封你为微微一笑首席好吃官，是不是逻辑都不通顺 ？OK， 好了，抓紧时间告诉大家怎么吃秋呢？其实秋天的时候哈，的确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开始成长起来了。这个立秋前后，其他的作物还没有收割的时候，有一种玉米叫做筷子白和小老黄。就可以入食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很多行业有很多咱们不了解的事情，比如说玉米分各种各样的品种。的确是有一种叫做筷子白还有小老黄的玉米，是初秋的时候特别适合吃的一种玉米。 玉米是分种类的。 是的，玉米是分种类的。 对，比如说对我来说，比如说大玉米、小玉米， 是的， 这两个就是不同的种类。 还有黄玉米，还有快黄的玉米。 对啊对啊，对不对？你讲的这个什么什么老白和这什么小黄，就这个道理啊。 什么老白和小黄啊，人家叫做筷子白和小老黄。 好，那就是筷白和老黄嘛。 对的。 好。 这个时候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境哈。人们将籽粒饱满的青玉米购回家中，放入大锅里用清水煮沸，扑鼻的香味肆意而出，浓浓清香在四合院里飘荡。煮熟再看那金黄色白玉般的老玉米，没吃到嘴边就让孩子们垂涎欲滴了。人们一边啃着青，一边品着鲜，谈笑风生，乐成一片。你笑什么？怎么了云水，你给我转过来。 我跟你说吴珊珊，我今天早上是喝了小米粥吃了包子来的人。 你起开。我什么都没吃，怎么了？ 我就是敢于这样直面惨淡的人生。 你的小米粥还在台门口。 你知道我现在多惨吗？就是水水早上会给我带早饭嘛，但是就有的时候我们早饭是不能带进直播间的，需要放在武警哥哥那里啊。然后我就是下了直播的时候就到那儿去吃，但我经常会回直播间继续工作，所以说我也不能拎进来，我就会站在那里当着武警哥哥吃完。然后再进来，我是站着吃早饭的人。 但你知道你刚刚讲到煮玉米的那个情景，其实真的会特别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其实在贵州，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全国各地，其实实际上都很喜欢吃玉米。 是的， 你知道在贵阳大家最喜欢吃的玉米叫做糯玉米。我们那边把玉米叫苞谷嘛。 对的， 知道。然后我们那边就叫做糯苞谷。糯苞谷这种就是玉米真的很好吃，它就是吃起来非常糯，然后不脆，然后你煮完以后它就会，就那个玉米水就会特别甜，然后我们就会吃完玉米然后还喝玉米水。 是的，就玉米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衍生的吃法，除了水水说的这个玉米水之外呢， 还有爆米花。 对，是吗？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外国人在街头这个弄爆米花的情景，就想这门手艺怎么能外传呢？那是承载着童年记忆的手艺呀。就除了各种各样的吃法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吃法呢？你可以把这个玉米粒搓下来，用微火炒熟，放入一点盐，就变成了咸甜可口的一种消咸的这种小吃。 这个听起来还不错， 是吧？还不错，对吧？ 还不错， 就很像那种嘎嘣脆的豆豆。 但是我觉得玉米就在我看来最好吃在秋天的时候哈，是你可以就是把它和肉末，然后还有一些青椒，然后炒在一起。然后就是那种很下饭的那种玉米粒儿，然后又有肉末，然后又有剁碎的那种青椒。 对的，对的，就很下饭， 很下饭。 你知道我以前就很想炒这种菜，然后不想自己弄玉米粒，我真的不会包。 你就买玉米粒啊？ 对，我就买了玉米粒。我还买过那种，甚至懒到直接买那种罐装的玉米粒，就是它会腌制好，后来也没炒，后来放在冰箱待了很久，然后去餐厅点一道这样的菜。还有各种各样的吃法，你比如说你可以把那个玉米， 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我们今天就只讲玉米是吗？ 不是，各种各样的吃法很久。 那这样吧，我觉得既然还要再讲其他的，那玉米就再多讲一点好了。 好的，逻辑是不是满分？就是这个玉米粒，你可以把它这个，比如青玉米磨成水面，蒸成窝窝头，可以是一种就是特别有风味的饭食。好像那个青玉米是磨不成细粉的。就 我知道小朋友要提问了，所以四岁的小朋友想问一下，就是原来窝窝头。原来窝窝头是玉米做的吗？ 窝窝头应该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面去做。 OK， 因为我觉得窝窝头是一种救济型的粮食，在我看来，你知道吗？因为我妈老跟我说，她小时候吃窝窝头都吃恶心了，就是她吃的窝窝头是地瓜面的窝窝头。就可能根据当时你手里的条件吧， 就不同口味儿是吧？ 对， 不同口味儿。 是的，你说的好乐观啊！我妈那时候只吃得起窝窝头，好吗？ 就是窝窝头口味吗？ 现在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求健康，就有时候会吃一些粗面的窝窝头。 OK。 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时候青玉米蒸的窝窝头很粗糙，表面是毛烘烘的，所以人们会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刺猬窝头。 OK， 这个图非常的有趣。 北京不是有一个小就名小吃叫爱窝窝吗？ 对的， 那个就是窝窝头，对不对？ 不是，爱窝窝不是窝窝头。 爱窝窝什么呢？ 爱窝窝是北京的小吃吗？ 是，我确定 不是窝窝头。 OK， 你先别查这个，你先继续说。 我必须要查， 你就必须。 我是一个好奇心，以及我要确认。 哎，那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在入秋了，你有什么？ 爱窝窝不是窝窝头。 爱窝窝是什么呢？是种甜点。 爱窝窝有点像糯米糍。 OK， 就是那个白白的那种。 好，所以不能因为他们都有窝字，就以为他们是一类东西。 对的，这两种美食都特别的窝心。 好的，那大家的秋膘计划现在计划的怎么样啊？我也是很想知道，因为在秋天其实是最适合吃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长一点秋膘的时候了。 我看到了朝阳说这多少年前的老文章啊，还住四合院呢。我觉得像这种老北京吃食的文章都是可能有一些年头的。但是这种文章当中不仅表现了美食有多好吃，还表现了当事人生活的一种生活的情境。 最关键的是还提供了方法论。 是的， 因为现在其实社会进步，然后各种各样的烹饪技术不断发展，但其实你会发现好吃的东西永远是万变不离其宗。 对的。我看到了孤独中旅行说了，说听982早上心情好，生意就更好一些。 对， 好开心啊，你有这样的想法，祝老板生意兴隆， 生意兴隆，点个赞。 送个礼。 新事情我想你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好像哎， 我要悄悄地告诉你一个秘密，你送的礼物越多生意越好。故意不打自己。 嗯，是不是？但是我看到新事情我想你啊，给大家说了一个才浪费哟，你是告诉谁的呢？包括有很多新朋友哈，我是珍妮小公主，偷偷分享了主播，谢谢。这好像也是来过咱们直播间，但是天明是第一次来，但他就关注了主播，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关注了。大家如果觉得这里还不错，比较好玩，适合聊天的话呢，请点击右上角的关注，每天早上活力调频微微一笑都会陪伴大家的。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玉米，终于说完玉米了。 好， 这是立秋的时候吃的一种吃食嘛，八九月份之后呢，郊区种植的豆角就该拉秧了。各种豆怎么了呢？水水你怎么了？ 我跟你说，豆角真的是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抗拒的一种食物。 为什么？ 因为豆角炒什么都很好吃。 豆角炒一切， 而且它 麻酱蘸宇宙豆角炒一切， 它怎么炒都好吃。 你最喜欢吃豆角炒什么呀？ 豆角炒茄子，豆角炒肉丝儿， 好吃。 然后炖的豆角，然后把豆角和土豆一起炖。 就各种各样的吧。所以水水既然这么喜欢吃豆角，豆角咱们就讲到这里。然后接下来呢，北京人我喜欢吃面食的习惯。 我撒你，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姑娘？ 真的就是豆角它是和好多就各种比如说大芸豆啊，然后菜架豆啊，还有就是吃的鲜豆子的吃法呀，毛豆啊，煮鲜花生啊一起的。 好 都是秋季的各种各样的小食的风格。 行。 然后既然早上我这么饿的话，咱就说点这个主食吧。 好， 北京人是有吃主食的习惯的。就是吃面食的习惯。 我要跟你讲个段子。 你说， 你知道就是之前的时候，我几个朋友在聊天，然后几个北方人，他们就讲了一个梗，他就说，哎呦，那天我去那个人家，他请我吃饭，就是饺子配包子配馒头，然后再配什么，然后他们就在笑，然后我就在想说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说这有什么好笑，他们说你没有发现是一桌主食吗？然后我就说没发现。 没发现是吗？就你也喜欢吃主食，还是说你们的饮食习惯也是有很多主食的？ 我们那儿这个不叫主食，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遍了吗？就是这叫甜点，或者叫餐后，或者是叫就是随随便便吃的点心或者小吃。我们那儿的主食只有一个，就是米饭。 我别说了，下了节目我要去吃一个大包子。 好， 我每天路过我家楼下的时候，有个那个上海灌汤包，就是他卖好几十块钱一个，你知道吗？就是巨大，比我的脸都大。 珊珊，我告诉你，我今天给你买了包子，包子和小米粥是在一起等着你的 了。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好不好？好了啦，说到这个北京人吃面条呢，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款主食面条，就是北京以前啊，婚丧嫁娶或者是给老人过生日的时候，最讲究用这个大条面做主食，因为大条面的一碗可以饱一天。 那3岁的小朋友要提问了，就是大条面的大条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长。其实看我好像见到大条面之后，应该是比较宽的面条，有点类似西安的扁扁面那种感觉，对不对？后来我看了图片之后才发现，它其实又细又长的面条。 okay. 然后也需要老人就是去抻面的。所以说也是特别需要比拼这个谁的抻面手艺更高。所以有的那种家里赶上那种大事小情，就会去判断这家抻的面好不好吃。 我跟你说，就抻面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觉得很生气。 为什么？ 你知道，就是我外婆她迷恋我们家楼下有一家，就是反正无所谓了，节目里无所谓了，就叫杨三妹。就是这名字听起来就很烦，对不对？就那家的面条，我外婆说就是他们家的面条，她爱吃，她只吃他们家的面条。然后就基本上每到快要过年的时候，他们家的那个店员不就要回老家去吗？然后你知道早上6:30，然后我外婆把我敲醒说你去帮我排队。然后我下去以后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了。你知道我的性格，我超级讨厌排队的。 是的。 然后我在那儿边排还有人边插队。然后我就很火大，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和我外婆一起在那边维护秩序。就边维护秩序边排队边抻面。 你外婆也去了是吧？ 我外婆 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呢？ 我外婆说她拿不动，因为她要抻很多斤。然后那边就说我们这边限购，就说你不能够一个人撑那么多斤。然后我外婆就撑了她能限购的最高的那个重量。 但是的确好吃吗？ 好吃。 那不就行了吗？所以咱们最后呢，在这个吃秋这个环节，给大家播一张这个面条的图片哈。大条面，这是北京人那种传统美食，抻出来的呢，可能一根就几尺长，所以民间给它有个美称叫做长寿面。在这张图片当中，你是不是看不到面条？是的，你可以看到这个面的这个卤哈，它是用比如说这个肉片、鸡蛋、 黄花、木耳、蘑菇、鹿角打成的卤，可以说是味香色美，谁见谁馋。 那六岁的小朋友可不可以投诉呢？ 你说呢？为什么要投诉？ 因为六岁的小朋友发现他不是很喜欢吃芡粉，哎，为什么北方的菜总要勾那么多的芡呢？ 南方完全不勾芡是吗？ 这不是完全不勾，但就会少勾一点。 我觉得是跟某些吃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卤类的是要勾芡的。但是我觉得是有很多人。你爱不爱吃无所谓啦，好不好？ 但是六岁的小朋友不喜欢吃啊，对不对？ 你就是六岁的小朋友本人，对吗？全世界只有你一个六岁的小朋友，是不是？来吧，这是吃秋的一个习俗看。我觉得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找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很多朋友是在休息的，然后你今天休息完之后，等你终于睡饱了，起了个床，今天想去吃点什么东西呢？反正我是打算去吃那个大灌汤包了。 没错，那在节目这个时段的最后，其实我想快速给大家分享一个书单啊，就是各个大的这个媒体账号给大家推荐的，比如说在开学的时候要读的书。第一本呢是咪蒙推荐的啊，他推荐的是要叫做《病假指南》这样一本书。它的作者叫做埃利毕肖普，他这本书呢是专门介绍你怎么装病，怎么装有急事，怎么装天灾人祸，以及必须要请假的攻略，非常的实用。听起来就好像大学生必备呢，对不对？ 就这时候还需要读书了是吗？这事儿是需要读书的呀，还有这样的书呢。 没错。第二本叫做假装的艺术啊，它的作者呢是叫做怀特德弗莱。那这本书呢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装格调指南。那分电影、书籍、话剧、旅行、社交等20多个话题，手把手的装你懂。好不好？ 这个听起来就真的很不想读，暂时。 OK， 第三个 还有什么呢？ 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是你的，绝对是你天才。这本书，这本书叫做《如何在 KTV 出人头地》。 那有，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些书都是怎么出来的？为什么我在就是正规的销售渠道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这些书？那 这些都是正版出集的书啊。 好的， 就是正版出版的书。 那如何在 KTV 出人头地呢？ 好，是这样的。 书都写了什么？ 推荐理由是这样写的，巨著嘛，你有意思是。这本书的推荐理由是 KTV 是大学的权力场，这本书会教会你如何在神圣的 KTV 包间中利用一些社交技巧，成为整个包厢中的 king。 不是，你听听这个词哈， KTV 是大学的权力场，然后如何在神圣的 KTV 包间当中成为这个就是Singer Queen 是吗？我觉得好像我喜欢的书单更加有意思。我昨天看到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书单，就是追12星座需要看什么书。因为你是天蝎嘛。我只需要告诉你天蝎，你会知道这个书单有多么有趣了，好不好？初期的时候需要看以退为进、套路与反套路，以及扮猪吃老虎。中期的时候需要读忠诚、108种死法、名侦探柯南， 有的。 后期的时候只需要读一本书，活着。有没有觉得这个书单爆有趣？大家是什么星座的也可以告诉我。 那我想知道，如果要追双子座呢？ 双子座特别特别的吓人，因为我是双子座的嘛。然后追双子座的时候，初期需要读笑话大全、故事会、10万个为什么、百科全书。 对的对的对的， 是不是特别 初期的时候超级，特别是百科全书和故事会。 笑话大全，还有就每一本都中了， 就是好奇宝宝的感觉。 是的。中期的时候需要读国外旅游指南、旅游攻略、游乐场地图、游戏大全。 我跟你说超级准。这真的是很准。 这个书单就很有趣啊。后期的时候需要读侦查学原理、福尔摩斯、心理洞察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没错，这个就是你们的特点。好啦，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下一个时段，我们要请出的是谢尚进，带上他很可爱的艺术家的朋友一起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首《失落沙洲》送给大家。一会儿回来， 一会儿回来马上见。 有。

FM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推送，一定要点击关注键哦。那今天呢是一个周六，我们继续请来的是我们超级超级可爱的朋友谢尚进，青年藏家艺术投资资深的顾问，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好玩的话题。 尚进你好。 大家好，我是热爱艺术的谢尚进。 就是大家常来的嘉宾已经被我带会这种节奏了，你知道吗？ 对， 就是我是某某之前必须要加一个剧场的定语。 那在每个星期六呢，尚进会带一个他超级可爱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让尚进来介绍一下这位可爱的朋友好不好？ 好的，坐在我左边的就我好朋友，这个也是青年的艺术家，这个周小坤，周博士。 哇，博士啊。 对，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本科啊、硕士啊、博士，现在现在是在读的博士啊、在中央美术学院，也就我们全国应该说美术院校这个八大美院。这个应该顶尖的这个艺术学府了。 请问八大美院是哪八大美院呢？能不能像报菜名一样给我报出来？来，博士。 大家好，这个八大美院主要是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天津美院，然后四川美院，然后广州美院、湖北美院、西安美院，现在又加一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算是九大美术学院。 好的，谁谁复述一遍。 好，分别是。这个学院那个学院，这边的这个学院那边那个学院。 真的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四川美院， 对， 广州美院 广州美院， 对， 广州鲁迅 西安美院， 就东南西北啊、都有一个这个地区性的这样一个美院。 对，但是呢其实在他们就是圈内基本上还是以中央和中国这两个会比较站到前面的位置，是吧？ 对，稍微可能时间比较久一些，历史比较远一些的。 对， 因为每个美术学院它都有一个特长，就是有学科。 好，那朱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八大美术学院的特长。 考死他， 这个比较长。 朱博士真的没有想到，一来上这个节目，气氛就这么紧凑。 就跟个考试一样， 考试对，考试对。小坤啊，他是那个就是。他也参加很多的展览，包括国内外的很多大的展览。他主要画的是水墨。 大的都去看。主要是水墨是吗？ 水墨、而且画的是新水墨。我觉得定义哈，因为咱上次不聊过嘛，上次是抽象，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有一个具象。这一期。所以我们可以看看他的作品哦。 我们可以看到小坤的作品啊。 是的。 其实很可爱，我觉得。 啊，我知道了。这是你最近办的那个新水墨的展，我最喜欢的那一幅，就是有一个帽衫，然后脸上全是 画的作品吗？对，是的。 谢谢， 你看，印象很深刻呀、 马上要进入到折扣的环节。 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看出来了吗？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就是她脸前也放着玫瑰花，是跟那幅作品我喜欢的那一幅很像的。 对， 她 这都一个系列，没错。 那在广播前的朋友，我要跟你们描述一下，就是小坤的作品。其实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系列主要是以黑白为主的。 对。 然后呢，他的作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头饰很可爱，包包头的一个小女孩，对不对？然后一束花放在脸的前面，然后挡住。这应该是蔷薇吧，还是玫瑰，是吧？类似。 对，玫瑰，对。 然后其他的呢也都是一些黑白的，然后一些人的头像，或者是比如说怎么说呢，一些场景吧。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小坤的那个资料，在网上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作品。 对， 对吧？ 有的。 小坤的风格有种淡淡的忧伤。 我 这么快乐的人，我都不快乐了。 调子有点， 是有种淡淡的忧伤的。对， 调子可能稍微有点偏低，因为大片的墨色嘛，因为墨色比较多，可能会，会让人有人觉得会觉得压抑。其实作为我们国画来说，因为墨吧是本身是最重要的一个表现一个材料，然后墨跟色。因为我运用了就是偏工笔这样一形式，就大面皮背景的这种墨色这种渲染啊，然后突出前面的这个人物的形象，包括一些情绪化一些东西。 你是用墨去用工笔的形式去画人，可是发现很多人都是就没有具体的五官的。 对，我觉得是一种。 所以很难过啊。 我也问过他， 做不出来。 我 们还做了可视化的广播，你看我们广播节目都开始变革了。 对， 为什么你要就是比如说画人的时候倾向于用一种比较朦胧的方式去表达呢？ 我觉得对一种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例如情绪更多来说大家就是直面着五官，那种眉目啊，然后嘴啊等等啊，这样一种视觉上的传达。那么我是感觉就是说通过这种情绪 这种在表达上来说应该是一种折打，甚至被靠过去转过去了，我觉得也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不同的这种感受，可能给人感觉是不一样吧。 朱博士，你的眉毛好漂亮。 眉毛比较宽一些。 然后你知道我多无聊吗？水水，就是我先确认这件事情是礼貌的，因为这是好话，然后所以我才开始说这句话的。就是朱博士一进来，我就开始去 search， 眉毛茂盛，说明什么？因为我觉得朱博士是我见过眉毛最茂盛的人了， 是吧？ 你的眉毛那个宽度应该有2厘米宽，你知道吗？然后 这个应该是到眼皮上都有。 对吧？然后你有去就是 search 过吗？我看到了眉毛茂盛是有润泽、 吴珊珊、 有官禄之福，这种人比较适合做 主。没发现？ 在妆美又会成就是院长的，有可能。加油！ 托你吉言。 怎么了呢？聊着是个儿，就是聊得太远了。 是的，现在其实学艺术的。读到博士的并不是特别多，而且中央美院的博士肯定是非常难考的， 肯定特别难考。 对， 就感觉是千军万马，真的就挤一个只有5厘米的独木桥吧。 也是幸运，也是幸运。 就大概就是有两个朱博士的眉毛宽度。 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问比较冒昧。就是其实大家比如说在直播间或者在收音机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比较好奇，说如果是学艺术的都读到博士了，在读什么呢？就是大家都肯定都会有这样的好奇，就是艺术类的博士都在学什么呢？ 艺术类的博士呢，当然跟文理科这个博士相对来说稍微可能更局部化一些，比如我们这个历史在中国可能在十几年，然后博士呢课程呢基本上其实类似于本科跟研究生的这个课程，因为在本科阶段我们基本上把所学这些就本专业类这些课程啊基本上也都有一些了解，那么到研究生阶段啊可能更加就是深入一些，例如偏创作这一部分，那么到博士这一段呢可能就更多的偏理论化一些，就是弥补在本科跟研究生期间这种理论化一种缺失，因为之前更多是偏技术性的一种训练，写生啊、临摹呀、就是这样的一些课程，那么到博士了，这个显得就是更多就是考就是论文，写一些文章啊、理论化，读一些书，这样一些。 其实到艺术的博士一般的话都会想可能今后的就业可能是研究院艺术研究院啊、或者是高校的老师，其实也是往这块去。 你看看上帝一直还在帮我找补眉毛。你觉得刚才那话落地了，你知道吗？ 对，我已经很会配合了。 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博士对我们看来他更就的确更接近这种理论的情况哈，但是我觉得朱博士难得一点在于他的作品还是有很好的市场性的。 对， 上面当时怎么发现他的呢？ 对，我们那是也好几年了。 对， 因为他这个还是就是说在青年艺术家的这个圈子里其实还是比较活跃的，其实主要还是作品，因为他作品还是很有自己的个人化的语言。我当时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在香港，当时去香港看展览的时候，在艺博会我也见到他的作品在那边有展览。对，然后真的那会儿可能我是因为原来认识可能是人，后面是开始看作品。你看我一般真的就是跟艺术家都真的好几年以后，包括可能收藏他的作品以后，慢慢的去了解。那你看最近我也用业余的时间去策划刚才珊珊说的那个展览，那其实就是小坤还有他的一些艺术家的我们一些艺术家的朋友，这次都来那个参展，然后包括风格也各式各样的。因为我们上一期周光宇他是抽象的，对，所以说各式各样的。 是，那要给大家说一下，现在就是这个上进的展览是叫做新水墨，对吧？ 对， 然后呢是在车库美术馆， 车库美术馆 Artmore Space，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是在很有趣，在一个停车场底下， 在 东四环底下开的一家画廊。OK， 那话题回到朱博士，就是最近 你是怎么打理眉毛的？我觉得博士应该不会介意，我觉得他的眉毛长得其实真的是特别有那个福泽之相的。如果我长这样眉毛，我会特别愿意别人提， 是吧？ 觉得呢？ 下去要修剪一下，缺乏管理原因乱长。 我觉得真的很好。 就看起来人很善良。 嗯， 然后其实你对朱博士的这个作品是什么样的理解呢？ 没有，我现在就在看朱博士画的人物，他们的眉毛都是什么样的。 这个话题已经绕不开了。 其实可以让他聊聊，就是他为什么画几个系列。其实他一开始应该是，我记得你画自己对吧， 自画像 自画像， 年轻 啊， 年轻的那种， 对，到后来画他的小孩然后在现在又是新的一个系列。 您考不考虑开始画就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可以那从珊珊先生开始。 可以介绍一下您作品的系列。 这个最早吧，我因为是上本科前是水墨人物专业，更多画一些比较偏写意的，水比较大，可能一下子形象啊就很要夸张一些的。那因为那是年轻嘛，这个年轻气盛，画一些就是当下的一种自己一种状态，例如年轻人那种焦虑啊、迷茫啊，这种状态。后来等到上研究生期间，然后后来结完婚生了孩子以后啊，可能对自己改变比较大，慢慢的可能就比较偏往内收了一些，就是例如看见一个孩子的成长啊，然后有自己回头看看自己这种童年包括成长这种经历啊，然后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启发吧，看着孩子，然后把他当作我就第二阶段一个形象的一个来源，所以说第二个阶段时间出现了很多孩子，一个男孩的一个形象，小娃娃脸，一个小孩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更多就是结合了就是看着我孩子的这个成长啊，其实更多的是折射里面我的童年，可能这么大点的时候可能关注的都是吃吃喝喝啊，玩的好玩的这种，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考虑。那么这个时候我把自己童年甚至成长过程的一些年轻时候那种情绪化那种东西啊，就是放在一个小孩的身上。所以这个小孩啊，可能不是大家可能正常情况下看到一个小孩那种欢天喜地啊，或者是无忧无虑那种感觉，显得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刚才也说了，就是可能有点忧伤啊，有点感觉就是有点小大人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可能是有后期我的这种里面的一种折射在里面。 那你的心态有变化吗？从大学到就是现在后来的开始画忧伤氛围的作品， 从 快乐变成不快，你快乐吗？到底 其实就是说是里面有快乐也有不快乐，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复杂，因为到第二个阶段以后画了孩子其实是快乐的，这个时候就忘掉之前那些所谓的之前第一阶段那种焦虑啊那种忧郁啊，当然也会有焦虑也会忧郁，但是在看到孩子的时候会对前面那一部分那种负面情绪会有一个抵消，在这个时候呢自己会变得乐观，然后慢慢的就是关注孩子的这种生活啊，然后见证他的这个成长，这个当中我觉得本身比画画可能显得更加的就是快乐更 好的。那么朱博士的快乐商数到底有多少？一个看起来乐观并且开心的人，到底内心是否有同样充满着愉悦的因子呢？还是说那一切只是保护色的？咱们做一个心理测试，测测朱博士的快乐有几分。 心理测试了。 我跟你说，珊珊， 因为我把它玩坏了。 人间有真爱的系列， 你今天的套路很深， 是不是？好吧，认真的测试啊，朱博士。 但其实你在测试之前，我还是想说，就是其实实际上，艺术家有的时候的风气还是以快乐为持，以忧郁为荣的。 对， 我觉得基本上，因为艺术家总是在痛苦的时候有创作诉求，在快乐的时候有与人交往的社交诉求。 那如果是， 所以基本上快乐的时候都在和人交往，不是在创作。 就是现在。是他最快乐的时刻，是吗？那如果是那种比较波普风格的，画出很童趣的那种，然后 其实也蛮痛苦的。 其实不一定，你从画面上看到的欢乐，看到的这种明亮的色彩，艺术家不一定，有可能他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 嗯， 我跟你说，有可能是你看到他画的画已经黑暗到不行，已经忧郁到不行了。他本人很有可能是个极度乐观的人，因为比如说像什么拉赫玛尼诺夫，他写的那个古典乐就超忧郁嘛，他本人超乐观。然后所有的喜剧演员全部都是忧郁症患者。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反差， 是的， 还蛮有趣的。所以我就很想知道表面上对内心快乐的指数有多少呢？ 好，现在开始， 都是保护色。来吧朱博士，第一题，请问在朋友眼中你属于挑剔一族吗？ Yes or no？ 相 Yes or no？ No， 不是吗？ 对，比较随和的，我算是比较随和的。 你是朋友的智囊军师，有事总是寻求你的建议吗？ 嗯，有时候是。 Yes or no？更多的偏向，他只有就是是或非这样的选择。 Yes or no？ 是吗？是还是不是？ Yes， yes， 好的。第七题，只要一工作就会忘记其他的事物吗 ？Yes。 嗯，这个很坚定哈。公事上你绝对公私分明吗？ 情绪化，有些会感性，对。 嗯，你是朋友的情绪垃圾桶吗？也就是说，朋友很多情绪会找你来倾诉。 嗯，不多吧。 不多，我真的就是 no， 因为可能艺术家一般会有自己的生活，反而会比较 自己一个人画画的时候偏多一些。 是的，和人舌战辩论是生活的乐趣之一吗？ 没有，很少，没有，嗯。 哦，咱俩也是，咱俩也是辩论。 从这个时候，我们的走向就不一样了，你发现没？ 人生的岔路口就分开了。一饿，血糖降低就头昏眼花吗？ 嗯，这个倒没有吧。 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 对， 慢慢看哈。好了，为了玩乐，熬夜不是问题。 熬夜倒少，因为有孩子，这个可能。不允许这个太久的熬夜 了。明白了。 No， 一天不看新闻或者是不上网就浑身不自在吗？ 嗯，没有。 没有。 没有。嗯， 好的。即有长辈或者是小孩缘吗？ 嗯，有。 嗯，好的，您属于 C 型。 不告诉你答案是吗？ 直接是什么呢？下一个话题是什么呀？他是一个，其实他是去看你的内心的一个心理测试。他说家庭是你的生活重心，如果你要是在家庭与事业之间选择的话，家庭绝对是优先选择的。 对对， 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往往是你所有力量的来源。 嗯， 一旦出现问题，便会立刻陷入愁云惨雾。所以说，他最近后来的作品就是受了家庭的影响的。 对， 对不对？那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否良好，是影响人快乐指数高低的一个主因。 嗯， 俗语说得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懂得珍惜与付出是学习和家人和谐关系的重点。所以说，就好像你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在家庭上，跟家人处好关系，你才能变得特别特别的快乐。你的快乐的来源主要是家庭。 还挺准的，对不对？ 挺准， 还挺准， 确实挺准的。 我们欢迎马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送了好多礼物 啊！谢谢马威， 欢迎马老板。那其实上镜要不要测一下呢？ 也需要， 我觉得快乐吗？ 我很快乐。 来，抓紧时间了啊！快问快答，在朋友眼中你属于挑剔一族吗？ 嗯，不。 你真的不是挑剔一族吗？ 所以我刚才犹豫了一下， 犹豫了， 就这个答案，你说是？ 我觉得你算哎， 我觉得你是哎， 因为 好， 我觉得也是， 在朋友眼中也属于挑剔， 在朋友那能是？ 在直播间里有三个他的朋友，然后有两个说你是， 那我就是了， 讲话已经是了， 我觉得也 是， 对对对对。 哎，这道题就是三个朋友都在，真的他很难测。 是我的这题让你们来选呢？ 遇上失败，你第一个念头是落跑吗？ 不是。 嗯，是朋友的智囊军师，有事总是寻求你的建议吗？ 是， 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嗯， 那好，其实好多题你跟那个小坤是有点重合的。 嗯，嗯， 只要一工作就会忘记其他事物吗？ 不是。 不是吗？ 其实我觉得我的思维是可以这样的，我可以可能能做两个事情。 嗯，多线程运作的什么？但我觉得你应该属于工作狂类型的。 对。 那我觉得，所以你就应该说一工作就忘记起来，咱俩对他的那个答案充满了疑惑。 没有，他的意思是说，他工作的时候其实可以同时做两个工作。 好的。 但这个题面可能的意思是说，你只要工作起来，你就不会再想工作以外的事。 对对，是是的，是的。 嗯，那就还是是的。 是。 咱俩是修正别人的答案。公事上，你觉得公私分明吗？ 是。 嗯，认为内八字比外八字看起来优雅吗？这个题 这是什么鬼？ 内八字和外八字看起来哪个更优雅？ 哎，是女生走还是男生走？这很 不 一样。 不管一个人，一个没有脸的人，小坤笔下的人， 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那你考虑一下，我先问一下小坤，小坤觉得一个内八字走的人和一个外八字走的人，你更愿意画哪一个？ 从我个人角度，可能更愿意画外八字的。 外八 字，外八 字，为什么呢？ 可能也说不清楚吧，个人这种。 因为 你要有自己答案哦。 我感觉我刚刚被小春排除了，因为我是一个内八字还蛮严重的。 那咱俩就咱们这样好不好？咱们放首歌，然后咱们给那个上镜表演一下内八字和外八字分别是什么样子的。你来走内八字，我来走外八字。 不要， 这样看起来更优雅。 好， 我觉得 好。 不要，我穿着拖鞋呢。 就是 八字， 其实我知道了， 嗯，你觉得哪个更优雅？看起来， 外八字吧。 外八字是吗，所以说你不认为内八字比外八字优雅啊？你是生活资讯收集狂吗？ 是。 是的，常因为心直口快而得罪人吗？ 是。 是吗？常看购物频道。 得看什么呢？ 常看购物频道却从未下手购买吗？ 是。 你常看购物频道吗？ 真的吗？ 一般出差的时候很晚，其实真的有时候吧，有时候吧，但我很少看电视。 有机会你还会想去念书进修吗？ 会。 是的，您属于 D 型，我就直接翻到答案了。哇，你的快乐来源是爱情。 艺术家是吧？我有艺术家的心。 好的，在职场上你是人人眼中干练的女强人。这个答案是 吴珊珊啊， 是属于比较强势的职场的类型啊，但是偏偏感情是你的死穴。虽然你有时也想当一个就是比较弱小或者是没有那么强势的人，但是的确有的时候觉得爱情不能够满足你，所以你会很努力的去工作，但是感情是你的死穴，所以感情是你的软肋。 哎，说实话，其实上进这是第五次来了，对不对？ 对的。 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每一次都会比前一次更立体，他这个人。 为什么？你觉得上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上进是一个，首先肯定是个工作狂嘛。然后在工作上非常厉害，然后条理很清晰，然后永远知道怎么样去给人家想要的。 是的。 然后同时永远是一个 win-win， 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然后我真的是觉得今天这个测试让我看到另外一个他。 你觉得准吗？ 慢慢了解，其实肯定是有啊。我觉得， 你别哭呀， 我有哭了，汗都出来了，流汗了。我是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测试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也很娱乐化，而且说我觉得是也很准。 我的测试 没有没有，我觉得也很准，我觉得很准，就是确实感情很是每个人很重要，也很细腻的一个东西。对， 其实我还蛮想知道小坤，如果你要画一幅画，就画上镜的话，你画过吗？ 可以，下一个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是你现在就一下子第一个直觉出来的一个画面，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一个就是很严谨。也比较就是很相对来说就是那种工作状态那种比较很细的一个状态。 在画面上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描述？比如说我看到的你的作品当中是一个波波头的小女孩，然后她手捧玫瑰，只露出了眉眼的一小部分，或者是一个穿着夹克衫的男生，但是整个脸的部分都是由玫瑰遮挡掉。 画上镜可以脸全部露出来。 是吗？ 靠颜值是吧？ 对， 这是他对上镜的一个感觉。 OK， 我们来体会一下一首《简单爱》送给大家，我们进入下一个时段， 马上回来。 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刚才已经测过了快乐的指数，接下来呢这个时段当中要测的他们孤独指数的珊珊。 嗯，大家好，我是觉得好像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在孤独中创作，在快乐中毁灭的水水 呀。在这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我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或者 AM927 来收听，如果大家想收看的话方式更多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特别强大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了。那这个时段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励志 F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励志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 那今天是周六，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尚进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刚才聊到感情的谢尚进。 哎呦， 我已经完全进入对我已经完全进入珊珊的模式了。对 OK。然后今天尚进带来了一个他的艺术家的朋友，也是非常非常可爱的朱小坤同学。 那他说一下吧， 朱博士。 朱博士必须模仿我们的剧情， 给大家打个招呼。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马威说：“大家好，我是正在看《微微一笑》的马威。”大家可以就是开始啊，开始玩起来好不好？ 好， 进行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已经知道了马威正在看《微微一笑》的水水。 好，大家好，我是刚才测感情指数的这个艺术家朱小坤。大家好。 快乐指数，对对对， 对的， 快乐指数是 C 级， 是的，对，他是一个以家庭为重的人嘛。 快乐 OK， 那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聊到的一个话题是说，我们总觉得好像艺术家是在快乐当中毁灭，在痛苦当中前行的一个职业，对不对？感觉好像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在郁闷的时候才会知道怎么样去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而在快乐的时候却只能就是享受快乐这样的一种情况，你同意吗？ 我同意。是不是你同意吗，小坤？ 也是赞 赞。完美的演绎了这个心情传话，你知道吗？ 所有抛到你这儿的问题都会被扔到那边去。 是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艺术家吧，就是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创作，就是也不是说孤独吧，就是因为你画画的时候你必须要静下来。在人有时候我觉得在笑的时候啊，有时候是也不是说不动脑子吧，至少在笑的时候是思考可能是不会那么理性化，可能更感性一些。那么在创作的时候呢，一个人可能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就是静下心来，然后呢就是把自己平时这种所思所想啊，生活包括一些感受啊，一些情绪啊，甚至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啊，做一个理性的归纳梳理。因为你一旦落实到画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不是三两分钟需要完成，它需要一个很具体一个过程，例如你构思啊、构图啊、颜色啊，怎么里面去人物形象啊，怎么去这些很多就偏特别理性、特别技术化的这种东西，所以在里面你这种情绪化这种东西啊，感性东西会有一些沉淀。 您创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境啊？在小黑屋吗？ 基本上是在一个人的时候，例如这个孩子去上学了，然后这个我自己呢就是坐下来，然后就是例如你在构思的时候可能是在发呆， 嗯， 甚至是构思的时候可能就在画另外一幅画的时候，可能在想着某一个，例如这张画感觉画得不满意，有一些遗憾的东西，那么在可能会想到，我下一幅画可能怎么去调整，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啊，这样做一这样一个校正。所以有时候这种思考可能就是有时候也是不经意的，有时候也是随机的，比较感性的这样一种。 嗯，听出来了，就是 只有爱过去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艺术家，就是我就在想，他创作情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嗯、 比如说会先播点轻音乐静心， 嗯，这个会有的，会播点背景，对，会有一些背景音乐，其实也不听词的。 那您平时都听谁的歌呢？ 比较就是一些纯音乐啊，这个比较多、 okay ， 因为有带歌词的话，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干扰， 干扰， 对对对，更多其实就听一个节奏，就是放松一下。 明白， 就带个做一个背景乐那种感觉。这个没有，这个虾皮要记住。 其实我可以给你帮你复原一下，就是艺术家创作的那种场景。 嗯， 你知道，因为我去过很多艺术家工作室，其实也跟很多艺术家聊。 没有，我是一下子没有搞懂。他说帮你复原， 我知道是复原， 还原 ，还原 一下这个场景。 对，就是其实艺术家他们一般都，我觉得水水是去过。有的艺术家的工作室是很大，有的艺术家可能就在自己的这个住宅里边，有自己的房间画小画的时候，那其实他们很多艺术家他是晚上不睡觉的，白天睡觉。所以原来我有个认识的艺术家，我从来不会白天联系他，我们的交流就仅限于原来就没有微信，就在短信。 嗯， 每天早上可能他创作，我早上看一下他短信发很长，然后接着这个我也不会联系他，我在每天这个有时间的时候给他回一下，然后会去他那工作室，就他会首先像小坤说的放个轻音乐，也很小资，可能喝个咖啡，喝个茶，然后抽个烟，望着窗外冥想。对，然后这个想着他创作的，而且他工作室的话不一定是只有一张画，可能好几张、 嗯、 都是同时在创作中的、 嗯嗯、一般、 嗯、 对，他们的会很比较跳跃 性， 会比较跳跃啊、可以，其实可以小坤来补充，然后他们这创作就也不一样的题材，其实但是我觉得艺术家非常的孤独， 嗯， 这个我觉得我自己我觉得有时候想想我都可怕，因为一个人待每天待八小时十个小时，那都没有什么，就外面就黑夜，我觉得我觉得我成不了艺术家，就是因为这样，我 自己待不住是吗？ 待不住， 但是 真的待不住。 所有的艺术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论调，就是觉得说，其实真正在你最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是你就是作品真的最容易出来的时候，是吗？就往往是你和大家待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的艺术才会变得孤单。然后当你真的孤单的时候，你的艺术才能和大家在一起。 嗯， 是这种感觉吗，小坤？ 嗯，对，是有这样的感觉。 嗯， 对。 那你是属于哪种，就是你会几幅画一起，还是说就是在你的就是这个工作室里抽点烟，然后就是喝点咖啡，还是怎么样？ 对，几幅画同时会进行，这是一个 吃个毛 血 旺。 对，因为这样，因为这个感性啊，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这会儿在想的可能是画这会儿，但可能你下另外一个想法可能适合另外一个一幅画面，这种调调吧。 嗯， 有时候所以说都同时可能是几张画画感觉。这个感觉没了，或者画着感觉这个味道变了，可能就是画不下去了，那就停下来，然后可能又去画另外一幅，对、 嗯、 这样一个调整吧，是这样。 嗯，跟背单词是一样的。 嗯，有点像。 abandon，abortion，abortion， 好了，从 B 开始背。最后，哎呦，西园弟弟来了。 嗯， 西园弟弟，好久不见，你怎么样？你报到了吗？你是不是已经开学了呀？ 对啊，你是已经 是今年高考的小朋友。 对，他今年六月份在高考的时候，这个西园弟弟就是他在高考嘛。 对。 然后我们给他加油，然后现在他都已经应该要入学了。 是的，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 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是陪伴大家成长， 是 好像我们和尚进，其实在每个周六，我们都会给大家就是去推荐一位艺术家。 然后推荐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嗯、然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够拉近大家和艺术之间的距离，对不对？ 是的，其实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艺术的确还是到目前为止都属于高雅的一个系列、嗯、我想到哇离我好远，但是慢慢的开始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嗯、至少我很喜欢看艺术家本人了、嗯、啊，看艺术家就是他自己的性格和他作品到底呈现什么样的反差、嗯、 你也调戏了不少艺术家 我觉得很有趣啊，我会不会在艺术界混不下去啊就我想要个折扣是不可能的，对吧？ 我觉得你不会混不下去的，因为你根本就没在这圈里 进去过是吧，而一直在外围骚扰各种艺术家 对、 嗯、但我觉得刚才就是小坤描述这种创作场景特别特别的有趣、嗯、你知道在我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什么画面吗？ 什么画面？ 就是你说你一个人创作的时候你会习惯独处吗？是谁？ 我一般写东西的时候喜欢独处。 你会听音乐吗？ 会听音乐。 听什么音乐？ 我一般会听一些电影原声的音乐， 嗯， 就是也是没有歌词的，就电影的那个原声，就电影的那个情境， 嗯，就是那，你去哪找？ 就是每一部电影都会有一个原声的那个专辑的。 你会不会就是先存好一个盘？就比如说全是做一个、 嗯、 那你比如说你一首歌播出来你是单曲循环吗？ 不是，它就电影原声，就它基本上没 有 人唱的， 是吗？ 它就是一张专辑，从它刚开始、 哦、 然后一直到最后，所以它其实这张专辑是有那个高潮和起合的，因为它不是不同的电影、哦、它那个电影的那个推进的感觉不一样嘛、嗯、所以说你不同的情节就会有不同的音乐来衬托。 嗯，但是一部电影不是一直有音乐的呀、嗯，你说过找那种就是类似音乐电影音乐剧然后背景的那个？ 不是，它基本上都是有的了。 嗯，都是有的。我最近在听的是诺兰，就是克里斯托夫诺兰的那个星际穿越的电影原声、嗯、然后你经常就能感觉到那个电影的原声跟你的整个感觉就是广大然后无限、嗯、 对， 然后特别特别深邃，就那种感觉的。因为最近我在写比较就比较有深 有 深度的文字 就比较需要往深里面去挖一点的、嗯、但比如说你说如果写一些比较轻快一点的文章的话、嗯、你就可以听一些比较轻喜剧的一些电影的原声。 嗯， 嗯，小坤到底是听啥？就是听类似那种跟做瑜伽的时候差不多的吗？ 舒展 你的肢体， 比如一些 放松您的身心， 放松 再放松， 有一朵云在你的上空、 嗯、 飘， 然后睡着了 你在催眠了吗？ 向远方延伸，潮汐向你涌来， 记住 又退去、 嗯、你是一个骄傲的公主 然后后来8个小时过去了，发现小坤睡得很香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能跟自己。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看小坤的作品、哎、就这样黑暗的这种背景之下的这些作品，嗯，你真的是听的什么音乐啊？我很想知道。 嗯， 其实音乐本身就是可能听着听着就忘了， 嗯， 比较随机的。 嗯， 也这个例如都是一些反正一些纯例如钢琴曲啊或者一些古典乐，就是其实也没大听进去， 嗯， 就是一个背景感觉，就是我开始工作了就提醒自己开始画了，不然总是有这事儿那事儿，一会儿就是忙完这忙那个，然后放完音乐感觉开始哦，开始画，就给自己提醒、 哦、上课铃的感觉。 对对，上课铃的感觉、哦、有这种感觉是、哦、 所以说其实那个音乐它也并不是对小坤有的创作有这么重要的意义，你可能有的时候画起来就根本忘记音乐的存在了，可能根本听不见响。 对一会儿听感觉没了、哦、然后啊、哦、也就没了、哦、 但我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变老的关系，我总觉得没有音乐的气氛有点干你会觉得吗？ 有一点这种， 会不会？ 我觉得可能是咱俩做广播节目做习惯了吧，就我们俩说话的时候耳机里是有音乐的，有那个就是伴乐，就是欢快的伴乐，咱们这样说话的时候传出才比较好听。 哦， 我觉得你下次这个工作的时候上去赶快戴上耳机，能听到吗？ 试一试， 能听到吗？嗯，能听到对不对？ 好多了，小坤，嗨小坤， 我也听听试一试。 大家都要尝试一下、嗯、以后工作的时候可以尝试放那什么，嗯， 对， 我一个人跳舞，然后开始自己玩一阵儿，然后再开始工作、哦、 听着确实不一样、 嗯、OK、嗯、那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艺术家的孤独，对不对？然后我知道珊珊这边又准备了一个测试，是要测， 对，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测试、嗯、就是一幅画可以看你先看到什么。 嗯， 我先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先想象哈、 嗯、 啊，算了吧，先给大家看吧，好不好？先给水水看一眼， 嗯， 就是你第一眼看到的形象是什么？这里面有4个答案， okay, 4个答案当中的形象是你第一眼要看到的东西哦。好， 我看到的是一个侧脸的。 好的，好的，你别说话了，来吧，上镜。你第一眼看到是什么？和朱老师一起看一下，在这幅画当中，第一眼看到的形象是什么呢？ 嗯， 是 好的，有答案了吗？ 有了，对 从这四个选项当中选一个。 那这样给大家也看一下，好不好？ 哦，对的，好，对。不是咱们四个人在玩，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给大家看一眼，在这幅画当中，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呢？ OK， 可以看得清哈。嗯，有四个答案，请从 A、B、C、D 当中选择一个。A 是人脸。B 是鸟笼。C 是小鸟。D 是龙衣。 龙衣 就是在这个人脸铺下来的这块布。 对 啊，大家再看一下哈。这是一个有半个人脸造型的一个鸟笼，鸟笼当中有一只小鸟。然后这个笼子有半拉是披着龙衣的，这个龙衣是和那个人脸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首先肯定没有选龙衣，对不对？因为根本不知道龙衣在这里。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人就是看到说这是这块布。 好， 我也不知道龙衣这个概念。 好， 那请问刚才你们选的都是什么呢？在直播间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了哈。你看到了这幅画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看到的是鸟笼呢还是小鸟呢？ 蔡姐的瓜来了，周六早上好。 龙衣呢？蔡姐的瓜好， 看一看这个测试，蔡姐的瓜你选的是哪一个啊？ 那婶婶你选的是什么呢？ 我选的是人脸，对不对？ 上届 对，我选的是那个小鸟。 小鸟吗？ 它其实是猫头鹰。 猫头鹰啊，就猫头鹰。 猫头鹰， 对，就猫头鹰。 对，它是猫头鹰。 因为我第二眼就看到猫头鹰了，但是第一眼视觉冲击力比较强的是那个人脸。 对我也是，第一眼看见人脸，第二眼看见小鸟。那个鸟没看清是什么，但感觉是 然后再看见鸟笼，然后就结束了， 对 不对？ 对对对， 很快。 但是见第一眼看到就是猫头鹰， 对，很快有时间。 我觉得肯定会的，因为有的人天生对白色更敏感， 可能 对对对， 我看到的也是人脸。我先公布一下人脸的答案，好了， 好好好。 因为人脸就是测孤独指数的嘛，寂寞指数。看到人脸的寂寞指数是30而已， 就是其实不寂寞。 对的，其实是乐观的人。 不寂寞。 你们很乐观，水水、小坤，乐观的你不缺乏安全感，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凡事想到的都是积极的一面。很多时候，你愿意和大家一起共同做事，一起分享拥有的机会。但是如果这样的你依旧得不到大家的认可，你就会有陷入寂寞的漩涡，你的付出没人知晓、没人认可的可能性。虽然为人大度，但是不代表你不在乎，所以害怕得不到别人的认可，这样会带给你强烈的寂寞感。虽然不是一个容易寂寞的人，却是很容易被细节引发寂寞的状态的人。所以比较在意细节，但是 小坤应该 是 这样的一个人吧？ 还是比较准的， 是吧？ 其实从那个小坤的，就是整个咱们今天跟他聊天的状态当中，你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简单快乐的人。 但是很容易被一些细节一下子就带走了，对不对？ 会有这样的。 那我看一下直播间有没有朋友哈，告诉我们答案呢？蔡弟的瓜也说了是 人脸， 对，刚才已经公布答案了，我们的寂寞指数只有30，所以我们是快乐的人。 所以我们三个人都是，是吗？ 对，咱们三个人都 是。那接下来要揭晓的上进 的上进 的 答案，上进先 看 到的是小鸟。 我猜测一下，我觉得鸟应该是紧随其后的吧，它应该 是 第二个选项。哦， 不 是吗？ 第二个选项是鸟笼。 OK， 看到寂寞，看到小鸟的人，咱们猜测一下他的寂寞指数有多少？ 我觉得应该是会低于那个龙一，但是排名第三，对不对？还是说小鸟的人其实寂寞指数最高， 最高就关在里边呢？ 最上进，寂寞指数10， 十， 能够与人积极的互动，相信未来会很美好。没有一帆风顺的明天，看到事物的美好，坚信明天依旧精彩。凡事懂得舍得情怀与释怀啊，与朋友坦诚相待，心灵强大，安全感强，不会被寂寞所左右，能够独自排解寂寞。所以说其实看到的是小鸟，它是不介意我处在笼子当中的，哪怕是我在笼子里，我觉得也无所谓，这依然是我的一方天地的感觉。喜欢和朋友把酒言欢，你最不容易寂寞。 但是我很想问一问两位嘉宾啊，就是你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你们觉得现在你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笼子里面呢？就是往往你会觉得什么时候你最被困住啊？ 有束缚感。 我觉得 给你的笼子， 你像我都10%，我还能想出什么呀？ 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个笼子。 不是本来， 因为我刚才挺紧张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快乐的。那你刚刚那么一下子啊，我觉得，包括水水一说，我觉得是不是90%？我说这不对啊，这答案。 其实我觉得孤独指数并不是说你在孤独当中是不是 快乐，而是你能不能耐得住那个寂寞。 是的， 可能选人脸的人反而是可能在自己待着的时候不容易开心呢。 嗯， 对不对？ 对， 你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去打交道。嗯，小坤你不要无辜的看着我们，你也可能是那个。 哎，我觉得沈哥这点我戳中我，因为我的确就是属于那种跟别人只要一见到人我就会特别来劲来状态很开心，但是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往往其实就真的还挺沉默的， 挺安静 啊。我一个人待的时候巨安静，安静的我都害怕，然后我如果就比如说看到什么电影，你知道我看部电影我能哭一天那种，然后看到电视剧就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的，然后如果在我身边人突然看到我就会觉得我很蠢。就 是、你 是 很蠢的。 可不可爱？ 可爱，可爱， 可 爱， 超可爱的。 好， 刚刚一个艺术家和一个策展人在直播间就是经历了一场女主播的暴力事件。 好吧， 那回到那个问题，还是要问一下小坤了。那你觉得呢？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你的笼子，有的时候让你觉得最明显的一个笼子是什么？ 可能就是更单纯，就是自我，就是有时候对自己有一些要求。例如像我吧，平时就是。比较简单，生活比较简单，每天就是画画画啊，然后接送孩子啊，然后其余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屋里自己画画，就是这个时候可能更多就是面对画面，可能去多一些，然后自己例如这张画画完以后到下张画，可能哪些疑问啊，哪些问题啊，可能就这样就是一环扣一环这样的感觉。但是不画画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更慌，其实画画的时候很多事儿就忘了，可能就在考虑这个画面事，所以说有时候就是就这样，就是一天一天的，就是很相对比较单调，也是比较就是很 重复， 很重复，对，就这样在重复当中。但这个或者是自己的问题呢，就是可能会每一阶段会遇到一些不同的问题，所以这个每一阶段也是不一样。状态啊，情绪不一样以后啊，自己可能是，在画面当中面对自己的时候，然后面对画面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问题啊，会带进去，因为你自己要面对这个，考虑这个，不由自主，可能在画面当中啊，会有一些体现。所以说这个问题总是随着每一阶段心情啊，甚至情绪啊各方面的波动，所以说有不同的这种问题在里面。 你知道每一个职业，就是当他做到专业的时候，他其实遇到的问题，我发现最后我真的发现，我也是通过艺术家，然后通过很多很多的职业发现，都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一个银行，比如说你在做投行的人，然后你每天遇到的这种投资类的问题啊，分析类的问题啊，其实一个艺术家遇到的问题和你是一个问题，只是他们的问题可能转化成了这个构图，然后这个颜色，而且对他们来说，就比如说像如果你做投资的话，你投这个和投那个，比如说什么回报比，然后你会算一算说这个更高那个更高，艺术家也会算，他在想说这个地方用黄色好，还是用明黄色好，还是用鹅黄色好，然后他们也超痛苦。然后和投资一样，就是比如你投了也不能改，然后你如果画 选择综合症， 就你画了真的是不能改的。 所以说你觉得 油画稍微好一点，对不对？ 我觉得你这比喻非常好。我就做银行， 相信这个比喻。 就没真的是这样的，就投资啊，包括你给客户去做一种财富的这个资产的配置啊，然后包括你如何来给他做这些，真的就是一个要很详细的一个过程。你第一你要对客户要了解嘛，就像艺术家你要对你想创作什么样的作品，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放蓝一点或黄色啊什么的，要考虑到对方或者说是群体是不是会考虑到这一些 受众，对 啊，受众的一个因素 呈现。 所以说你觉得各个行业最终面临的那个问题的，就是在你总结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是关于选择的问题吗？ 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关于选择，然后最后我是想说，其实因为大家不了解艺术的人会觉得艺术很远，会觉得不知道艺术家在干嘛。你有没有觉得就身边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偏见，觉得艺术家是一群不务正业的人，然后艺术家是一群成天就想东想西，然后想这个想那个的人。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解释，就是艺术家的工作其实有的时候和你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要选择颜色的时候，就好像你要在选择一个客户，然后他们要画一幅画告诉人们什么的时候，就好像你在生活当中讲一个故事，其实都是相通 通的。但你说终极的问题是什么，最后不就是也是上升到最后很形而上的一些问题， 是的， 对吧？就你想把每一个行业做好，你会发现做蛋糕的人永远不会跟你聊这个蛋糕它到底是做的是什么材质，他永远在告诉你说这个蛋糕是什么理念。因为最后就真正高级的东西永远会上升到一个理念的程度嘛，对不对？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这样的感觉。包括你看今天小坤他聊了很久，他也是个艺术家嘛，他画的作品也是属于这种比较有自己风格，然后其实是充满着孤单的氛围的，但是他自己又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和我们平常人没有什么二样。也是煮孩子带饭， 煮孩子带饭， 吓死 了， 带孩子吃饭啦。有点肚子，你这个平凡的生活，然后最后选择的行业是完全根据你自己内心的喜好去决定的。 对， 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更多的艺术家，了解艺术这种听起来很高大上的东西。 对，但其实实际上大家就看到，就如同就是小坤的眉毛一样，他其实实际上是非常接地气的，对不对？ 最后又回到了眉毛， 回到眉毛，眉毛开始，眉毛结束。 那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其实所剩的不多了，那也是要给上进和小坤一些时间来解释一下。就比如说你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话，或者是针对今天的所有的讨论，你最有感触的几个点吧。 这次让小坤先来，每次都 来 我对 是吗？ 大家好，就是我感觉就是通过今天来这个节目嘛，就是也不是说明说要想告诉大家什么，或者是我代表一种什么，我觉得是我代表不了谁，就代表自己吧，就是聊一些自己的艺术啊，自己的一些生活，可能更多的就是个人化一些一种呈现，比较碎片化，也是比较感性的。那么这个就是代表一类像我们这样八零后一些年轻的这些从事艺术的这样一些人，就是其实就是跟刚才水水说的，跟大家其实从事其他职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是每天的就是重复，然后每天呢就是对自己可能有一些问题一些要求啊，然后就是就这样很单纯，我觉得没有说考虑特别多，因为这个在面对自己这个职业好或者自己的选择的时候，选择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余地，那你就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坚持下去。这样的呀。 其实艺术是离我们很近的，离我们的生活也很近，然后我想就是通过这个节目能让大家其实离艺术家也很近，所以说我们其实也是我和水水珊珊我们其实的这个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艺术真的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它同时确实也在刚才我们说形而上的这么一个高度，所以说我们以什么样的角度来切入，它就在我们身边啊，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角度来对艺术有一个理解，可能我们像我从业这么十年艺术，在艺术还有金融，那我就会其实对艺术我是有很多的角度切换，不同各种各样的模式和对各种各样的大师的也好，或者说是青年艺术家也好，我现在真的能游刃有余对自己。那但是很多人他是想跨度这门槛，就像珊珊，我这一定要混进圈子啊，我们一定给你带到圈子里面去。 就是各种身体的那个，就是艺术家和艺术家的手臂之间扒拉出一个缝儿，得钻进去。 对，所以说我们就把珊珊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带入这个圈的这么一个，这我跟水水的一个目标，好吧？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听众和朋友们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能跟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艺术生活的世界。 好的，谢谢小坤，谢谢上进，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多的有趣的话题和内容。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邀请大家去欣赏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我发现今天的风扇一直在吹着珊珊的头发，就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她今天因为这件事情 正大一点，突然间这样了呢。 来给大家用你美美的吹着头发飘动的身姿说一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好不好？ 好的，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美丽的珊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呢，珊珊和水水会继续陪伴您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活力 music。最后再一次感谢上进和小坤，我是美丽的珊珊。 好，拜拜，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那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 Superwoman 好了。 好的，再见。 拜拜。